17:05，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欢欢喜喜中过年，为大家送去祝福，然后祝愿各位今年都可以红红火火的，非常红的 Super Star 巨星本尊泽华， 以及泽华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穿的也是非常的红火，很有这个过年的气氛， 所以我才有那前面一大段的 title 啊。 所以你是不是为了那个 title 才穿的今天这件衣服呢？ 对啊，简直啊，就希望把祝福送给各位。 哎，好，那如果大家想看到直播间里面我们非常喜庆的两位主持人那的话呢，可以关注， 只有一位，你并没有很喜庆。 嗯，我还可以啊。 你穿起来非常厚的样子。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无脸男请登场。 当当当当， 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的节目了。另外呢，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和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都是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是星期二，虽然也是过年前我们最后的一期健身的节目了，但是还是希望能够给大家促进一些小小的正能量吧，就是在马上要过年就开始开启那个大吃大喝的模式了， 所以你请来今天的嘉宾啊。 对，我今天嘉宾非常励志，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一个健身达人，他的健身经历非常丰富，之前还当过普拉提的健身教练，我们一起来欢迎桃子。哇，打个招呼吧。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下午好，我是桃子。 嗯， 哇，他看起来非常的喜庆哎，简直比我还要欢欢喜喜。 你们两个刚好就可以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了。 对啊，我们很搭啊。 要不然我们中国娃娃祝大家新年新气象。 总之首先呢，就是要祝大家新年好，都有一个比较欢乐的心情迎接这个我们中国的新年春节。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呢，也是会在超模养成记这个环节给大家详细的让我们的桃子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他非常丰富的这个很励志的健身经历，以及我们今天也会在现场，在我们已经很热的直播间当中让泽华和桃子继续动起来，叫大家一起做一些很好玩的运动。 大家可能只想看桃子做运动哎。 但桃子自己并不想做。好，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一起来看一看健身方面有哪些全新的资讯。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首先呢，我们要看的一条消息很励志，就是有一个女生，她之前一直是在做时装模特，在国外还挺出名的，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照片。 她之前一直在做时装模特，然后还挺出名的，这个励志点在哪里？ 没有， 就很幸福啊。 就在于说左边的照片当中，左边的她是110斤，右边是150斤。 其实我从男生的角度来看的话，左边这张照片也挺美的。 真的吗？ 真的。 你真的是一个很没有追求的人，和你本人非常像。 就看起来是微胖型的，有一点肉肉的感觉的一个女生。 这样照片，你觉得她是？你会觉得这样的女生是微胖？如果在海边遇到的话， 你把屏幕给桃子看一眼。桃子，你觉得呢？ 我看一下 左边的那个样子，是不是还可以？ 左边的样子，腹部稍微有一点不可以啊。 对，稍微 男生都比较喜欢要小肚腩。 那我就好奇了，来，桃子，把你的腹部掀起来。让大家一起来笑话一下。 你很过分，不要这样欺负我。 快过年了，娱乐一下大家哈。 所以右边这样是泽华，你以大部分男生看女生身材的眼光来看，你会觉得有点 右边就简直太完美了呀，觉得跟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完美的女生不像是我的女朋友。 左边的跟你也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左边的比较生活化了。 好，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女生她在经历了就是健身之后，她发现了自己的身材有这样的变化，然后就抛弃了体重的观念，所以有了一个虽然有40斤的体重的差距，但是身材看起来确实比以前更加紧致，而且看起来其实斤数并不会觉得说比以前要胖很多。 对， 所以左边的时候还不是模特。 昨天说已经是模特啦， 哦，以前那个身材也是模特，后来又瘦了40斤， 更加完美。 对啊，然后这包括这张图片，你看现在150斤的样子， 这个其实我觉得从男生角度而言有点吓人了， 是吗？你会觉得 有点太 over 了， 对，就是觉得女生只要有一点线条就好，就不要是一块一块的。 我觉得有马甲线是漂亮的，但是不要有腹肌了，可能男生都没有腹肌，看到会有点害怕。 嗯哼， 就离你太远了呀，不适合你。然后这个是他在健身房当中健身的照片， 很厉害， 很厉害呀。总之就是，无论你接受得了还是接受不了，人家就是很厉害。 这样的重量，桃子可能都举不起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有一个女生，她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女孩子，她体脂是只有3%。 3%？ 对，只有3%。最近一段时间在各个社交媒体上都非常的火。 上次来我们节目嘉宾的那个教练 Tina 体脂是22%，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 Q 到 Tina 的体脂？ 所以这样有一个对比啊，健身教练体脂22，然后这位是3，哎，看一眼。 我们来看一下，哇，这个就是真正的大神级人物了。但是就对，这稍微有点可怕。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以及这是他在参加健美比赛的照片。 我的天哪， 对， 这就是金刚芭比的。 对，他是来自于俄罗斯的健美选手，然后呢他已经是被认为是全世界体脂率最低的女人。 哇哦， 对，全世界哦。所以他平时一般在生活当中体脂3%的男生就已经很少见很少见了。 对， 因为我们了解到了一些爱健身的明星，比如说彭于晏，他之前为了拍一些电影的时候可能会疯狂的减脂，那他也就 翻滚八进的时候， 对，那他可能也就只有到5%，这样就很夸张。因为就像平时我们的健身教练也不可能说男生到3%、5%，这样就已经很夸张很夸张了。 是的， 对。但是呢，其实她这个女生是从16岁开始就开始练了，然后她的训练和饮食都非常的系统。生完孩子之后她也开始变胖过，于是她就决定来调整饮食的计划，开始系统的训练。所以她每天都在不停的训练，她不是像咱们一样可能一周练几次，她是从早到晚一直在练。 所以有些女生在看完那样的照片以后说，简直太可怕了，我再也不敢去那个锻炼了，去健身了。你想那样健身成人家那样3%也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想得美嘞，是不可能，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也有一些百科曾经普及过说脂肪对于女性其实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不要追求这种过度的体脂率太低，其实保持在15%以上才能够有正常的女生的这个 是的， 对月经的周期，不然的话会很夸张。然后我这还准备了一张图片，是说大概在各个体脂率的女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腹部，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视频来看一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你为啥要把那个鼠标放到图九的那个位置？ 我没有啊，我只是转。 你在影射谁呢？ 我只是转了一圈而已。 我要是今天嘉宾，我就直接走人了。 你为什么要 这么说？为什么要攻击我？ 没有啦。好，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直播，或者是在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都可以。刚刚我们在潮流风向标的前两条聊的都是非常励志的两个女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是关于一个健身的补剂。我不知道桃子，你健身这么多年有没有吃过一些补充营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蛋白粉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有啊，有吃蛋白粉啊，然后之前还有吃过左旋肉碱。因为左旋肉碱实际上是咱们体内本身就分泌的东西，那么在缺乏的时候，尤其有的时候在减脂期，然后蛋白质摄入过低的情况下，那要补充一些左旋肉碱，增加一些代谢。对啊， 但现在还有在吃吗？ 啊，没有，现在只有蛋白粉。 只有蛋白粉？ 对对对。 蛋白粉你是每天坚持吃还是只有在 每天 不训练的时候也会吃 啊？是的，对。对， 不训练的时候也会吃。 是的，对。因为早餐是这样，因为我的早餐的蛋白摄入如果按照我的公斤体重去兑换的话，那么需要6个蛋清。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比较麻烦嘛，对吧？你要包6个蛋清，然后蛋黄哪里去，对吧？所以呢就是说用一勺蛋白粉来代替。另外蛋白粉的话它比较精良。 不过我有听健身教练跟我讲过说一勺蛋白粉真正能够吸收到你身体里的蛋白可能只有很少的几克，所以还是建议要用 蛋清 食物来补，这样的话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健身的补剂呢，就是其实它很普遍，但是很多健身的人可能不会想起来吃，就是如果你把鱼油作为运动健身的补剂，其实对增肌和减脂还有维持健康都有很大的好处。 什么是鱼油？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那个 DHA 吗？ 知道呀。 DHA 就是鱼油啊。 那就吃那个小药片是吗？ 不是、 啊、不是， 鱼油不是药片儿、 啊， 鱼油是那种一个小对一个小粒儿粒儿胶囊似的、 啊、 透明的，然后里面是那种黄金黄金黄的颜色。 嗯哼，那这个是不健身的时候也要吃还是？ 对，不健身的时候也要吃，而且这个我。就是刚开始吃鱼油是因为怀孕的时候，然后那个医生会说， 对，我刚刚就想讲，因为小华没有怀过孕。 对， 对， 对，医生会 大家都看不出来小雨已经怀孕快七个月了。 不要再受到我了， 身材太好了， 受到掌声， 真的 妈呀，不要再 cue 到我了，我自己都很不想。 他说到怀孕的时候专门给了我一个眼神，就让我 cue 到这一点，你懂。 不是不是不是， 我也看到了。 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正题上，就是每一个怀孕的人在那个医院的时候，医生就会说你要吃鱼油对身体很好、 嗯、 然后呢会对你的宝宝有好处、 嗯、 对，会让什么宝宝变聪明啊之类的、 嗯、 不大脑 对 各种 对视网膜的、 对视力，对 对 对 对， 对各种发育会很好，但其实鱼油是很适合健身的人每天来吃的、 嗯、 所以因为我这一次怀孕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吃鱼油，现在好像开始吃了、啊、因为我现在比较懒。 她现在已经怀孕七个月了、 啊、不要 cue 到我了。 哎，那请问像我这种健身不是很频繁的男生的话需要吃鱼油吗？ 可以可以，因为鱼油它跟蛋白粉不太一样，就它不、啊、它是你身体必要就是必不可缺的一种东西，它并不是说像蛋白粉似的，如果要是有些人吃了可能会对身体有压力或者怕发胖之类的、 嗯、 但鱼油完全不会给你造成这些，就像维生素 C 一样，你每天就可以正常吃。 好的， 对，这刚好也可以给你补补脑， 那 适合 你， 你 更需要一点吧。就是我们说的另外一条，然后就是健身当中一些补给品、 哎、是的，而且鱼油它是很有助于提高运动之后帮助你的肌肉酸痛的恢复。 哦，这个还挺重要 的。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练完之后可能会很疼，然后你吃鱼油的话就会帮助你快速的肌肉的恢复，另外它还有助于维持和提高神经肌肉功能和反应能力，这个很适合我呀，我反应太慢了 啊，对，是啊。 另外呢，有鱼油还有助于强健骨骼，所以也很适合老人来吃，还会调节我们的胆固醇，所以其实通过这篇文章就可以来看得出鱼油是适合任何人群，而且对于健身人群来说每天服用500到1000毫克的复合鱼油是比较推荐的、 嗯、 所以正在健身或者是没有在健身的人，如果你没有能力每天去吃一些营养很高的东西，或者经常吃到一些海鱼啊、 嗯、 这种鱼类蛋白的话，可以吃一些鱼油来补充，就有点像维生素 C， 然后会代替水果， 还是必需品， 对对，是一样的东西、 嗯、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如果只有一对10磅重的哑铃，竟然可以有这么多动作在等着你吗？因为平时如果爱好健身的朋友，可能春节的时候在家就没有时间去健身房，而健身房也关门了、 嗯。 所以今天在我们潮流风向标最后两条，也是准备了两个很精致的健身小视频。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如果你只有一对10磅重的哑铃，你可以用这一对哑铃，不用用家里摆放太多的健身器材，那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也讲解一下， 嗯， 能做的东西还挺多的，比如说此刻在各种乱甩。刚才那个在做平衡，这个在打架打拳，哦，用力 ，come on， 这在前后甩，腿也在跟着前后甩，哇哦，这在往后扔，在左右扔， 你在说些什么？所以正在听我们广播的朋友还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以及新浪微博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其实一对哑铃真的可以做很多动作，哎， 桃子，你们家有哑铃吗？ 有啊， 嗯， 必须有啊。 那你会做在家会做这些运动吗？ 啊，没有他这么全面吧。我觉得他这个动作看上去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上下肢还有核心都已经 对 涵盖了。 这个、 对， 这些动作实在是太实用了。 对。 那桃子，你看这样的视频会动心吗？想要尝试？哦，这是在打架。 我会动心啊。 会啊。但是他这个真的需要有一定基础啊去做。 这个太难了。 对，太难了。 但有些动作，比如说这个 啊，对， 扔来扔去的那个就很 容易，对对对，可以有片段去解释。 小王，你描述的动作能不能专业一点？ 那你来啊， 人家都有动什么单腿弓步、加哑铃前举什么之类的，你在说什么？ 我在 甩来甩去的， 大家能够 理解，往地上扔，往后甩，你在说什么呀？ 往左扔，往右扔，这就是他的动作。 反正只要扔了就会有效果。 对，他现在这个视频里面给我们展现的会是只用这一个哑铃做了100个不同的动作。 其实他这里面有涉及到一些普拉提的动作。 是吗？还有普拉提有关系吗？ 对，一会儿我可以让泽华来做一下哈。 好，泽华很愿意配合你 的 所有的动作。 啊，泽华在吗？泽华好像不在场。 泽华在哪里？ 泽华一会儿就消失了。 很难。这些动作大家就是看一看就好，我觉得还是要选择一些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承受的，不然的话可能对于初学者来说会太难了。 还好吧，看起来不是很沉啊。 但它其实是结合了有氧， 对， 会很累，其实强度还挺大的。 但是它这个可能视频快一点做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 嗯， 但是大家要了解到一个常识，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基本上如果你做1个小时的训练，大概是一共所有的动作加起来做到20到22组是最合理的。如果你做太多，比如他现在100个动作你一次都做，那是不可能的。 对， 还是要选择性的来做一些针对自己现在身体所需要的。 你看看刚刚那个臀桥起来之后那个普拉提的动作。 嗯、哦、我的天哪， 还可以做千手观音呢，明明只有2只手。现在是高山滑雪，因为滑雪必须要去滑雪场吗？不需要那么久。农夫走，其实就拿着哑铃往前走， 这一看就是个长期健身的人， 他的肌肉看起来也很养眼呀。 对对， 不养眼他也会像我一样不脱呀，然后直接做呀。 你看它这里面很多都有控制的动作， 嗯， 是吧？有控制的动作，它就涉及到普拉提。 开车的各位可以回去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回放， 嗯， 这个视频还挺值得看一下的。 是的，我们的视频回放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活力酒吧，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嗯哼， 其实他这个视频有很多都可以在家里面自己做， 嗯， 很方便，占用空间非常小。 是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刚刚我们欣赏到的这个小视频，就是说如果在家里面只有1对10磅重的哑铃，你都可以做什么动作。因为你知道吗，我来选择这个视频是因为我最近刚好快过年了嘛，我给自己置办了一些健身的年货。对，因为我觉得要休息挺长一段时间，所以想在家里买一些能够足够让自己平时可以自己训练一些动作的东西。然后我在买哑铃的时候在想，我到底买几公斤的呢？好像2.5、3.5、5公斤、6公斤、10公斤都会用到，但是买这么多要怎么搬回家呢？就觉得很烦，所以刚好看到这个视频就觉得还挺实用的。因为其实在家也可以用一对小小的哑铃就可以做到很大强度的运动，我觉得还挺方便的。是的，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那在我们今天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呢，还是要给大家送来一个很实用的小视频，是说在春节你应该怎样在家里进行臀部训练的计划。因为如果是针对女生的话，你在春节期间吃了很多油脂的东西，可能屁股就会变粗垮呀。 不光需要练臀部， 需要练全身吗？ 对 对，就会变得很夸张。所以还是来给大家看一些这种很励志的健身小视频，希望能够激励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你可以吃得很开心，但是在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春节之后这些债都是要还的。 原地健步蹲， 视频的时候，自己也可以在家里面跟着一起来做一下，或者看视频回放也都 OK。哇，这样的身材是你会觉得好看的吗？ 是漂亮的呀。 是不是离你距离也有一点远？ 这个不远啊，努努力还是可以够得到的。而且其实练臀部不光是女生，男生也是很需要的。 对呀、啊，男生更需要。 对，很多女生也很喜欢男生漂亮的臀部的那感觉、 是的。 现在这个动作他用了一个小道具，用的是一个篮球吗？我不知道，是 实心球。 哦，是实心球， 健身房的那个实心球。 对对，在健身，我们也可以自己在家里买一个壶铃，然后根据自己的重量可以往上加一些重量。 对、啊、 对，用壶 铃很方便。 对， 用起来。 然后这个动作的要领就是你在起来的时候臀部一定要注意要收缩一下，如果你不收缩可能这个动作就白做咯。 或者不想买壶铃的话，也可以拿家里的高压锅，也不大嘛， 高压锅里装水， 高压锅里面要装满炖的牛肉吗？ 也可以啊，但是要小心不要溅出来哦。 还有桶装水也可以。 这个动作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容易的样子，你真正做起来就知道多累了。 他那个动作很不容易， 脚底下感觉就是垫了一个、垫了一个蛋白粉的桶，你也可以垫一个水壶或者一个锅呀。 对呀、这个动作很难了， 控制不好重量就会把那个桶给踢翻，自己摔倒、 是。 现在他做的这个动作是在抬腿，然后可能如果不太了解的人会觉得是在练腿的，但其实是要练你的 臀部 的控制力， 还有后腿肉了。 后腿肉 主要是臀部吧，因为它是一个屈伸的动作。宽的屈伸动作， 但核心要收紧哦。 对，核心要收紧、你也可能只能说出这句话了吧，核心收紧。 我还 说，其实我知道很多。 我刚想一下，并没有，对，说不出别的了。 在犹豫了很久，然后现在这个动作，大家还要注意一点是，如果你觉得单徒手这样做太轻的话，可以在抬腿的时候夹一个3.5公斤的小哑铃，这样。 量力而为啊。 那这是我们经常做的动作。 这双手一定要抱紧了。不然今天又扔出去了，以后还要花钱重新装修。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在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呢，给大家提供了两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在春节期间自己训练的一个小动作。虽然我知道你们不一定会做，但是至少给大家提供一些正能量。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就是这样，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普拉提教练以及健身爱好者桃子也会来跟大家讲一讲他有哪些很励志的经历要分享给我们。 是的，我们的视频的直播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就可以，另外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看到红红火火的我以及穿起来非常像扫帚的小雨了。 是吗？我今天穿的很好看，大家赶紧来我们直播平台看一下，我们一会儿见咯。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 17: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穿得很像扫帚一样的小雨。 真的很像扫帚呀，上面和下面简直了。 你很讨厌。 哎，我们桌上有点脏，你要不要擦一下？ 可以。 我是有一种说法叫做人红是非多，我虽然人很红，但是并没有是非的责怀。 妈呀，好，那今天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要给大家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两个的好朋友，是一位非常励志的健身达人桃子，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嗯，再次跟大家 打个招呼哈。那这样吧，泽华，今天在我们第二时段一开始，要不要先来发福利呢？ 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月开，哎，上个月后半个月开始的时候，每周二的时候都会有福利送给大家。福利是什么呢？就是你现在各位把衣服掀起来看一下自己的小肚腩，哎呦，很可怕。 你要不要掀一下？红红火火的背后是什么？红火的背后藏着的都是心酸， 太吓人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想要改变就要去健身房呀，但是一看自己的存款去不起呀，怎么办呢？ 因为请私教课太贵了。 对啊，只好打开潮流梦工厂，然后关注每一期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有1毛钱让你走进健身房当中， 哎， 享受私教般的待遇。 是的，那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呢，就是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的名额。那我们这个时段会放出2个名额，那怎么抢到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 关爱我，这中间关爱我，然后有一个福利商城，点击进去看以后，有一个人在举胳膊，然后也没有什么肌肉，但是他还要举，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举。安内卫，反正就点开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了。我们设置的非常非常的详细，包括有我们这个课程介绍呀，在这样里的一个健身房当中，你可以享受到哪些的课程的指导，以及健身房的样貌。如果动心的话，赶紧下单，因为每个时段我们只送出2个福利。 是的，不需要100块，也不需要10块，只需要1毛钱哦。 一毛钱可以买什么？什么也买不了，但是你可以到健身房当中遇到小雨啊， 还可以有可能会遇到泽华，一个月可能有一次的机会， 那很难了。 哎， 反正各位赶紧动手吧。 是的，赶紧来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抢我们今天的福利。那首先呢，有点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超模养成记，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嘉宾到底有哪一些很励志的经历。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 才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桃子，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桃子。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今天在潮流梦工厂超模养成记的一开始呢，其实想让桃子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健身的一些经历，让大家先简单的了解一下你是怎么样走上这条路的。 好啊。我是这样，就是因为从小呢自己就不是天生瘦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在差不多23岁的时候，然后开始就是要 可以问一下你现在多大吗？ 这个 后面可以爆料给你。 他说不是天生瘦的类型，所以你最胖的时候是多胖？ 这个很重要。 最胖的时候体重？ 最胖的时候？最胖的时候？这样问女生不大合适吧，泽华？ 那是曾经，所以才可以对比出你现在有多厉害呀。对啊， 对啊，对啊。最胖的时候差不多，80多公斤、啊，差不多。 然后你身高呢？ 164。 164，80多公斤，确实是。 对， 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 给他特写。 你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真的是很过分。处处针对我们的嘉宾。 为什么总要 cue 到我？ 我倒没有觉得小雨怎样，我觉得你怎样。 所以然后当时就决定说想要改变 啊。对，是因为实际上我之前虽然是体重比较大哈，上学的时候，但是呢也很喜欢运动，也很喜欢运动，比如说也有跟男生踢足球也有打篮球这些都参与，然后包括长跑都是。 所以你是属于易胖型的体质。 对， 因为你同时有在运动吗？ 对对，是的。 然后运动完以后吃的更多。 我觉得我属于天生代谢不太好那一种，吸收比较好那一种。对，然后在23岁的时候呢，就决定要减肥嘛，对吧？女生那个年龄就是 那个时候，80多公斤这样的一个体重，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些小压力，或者是抵抗力下降这样的。 但是你有运动，你应该是比较。 对，其实那时候我没有，对对对对，是的啊，所以我从来没有那种虚胖虚胖的那个经历。对，但是当时也是因为女生那个年龄段嘛，对吧？大家都有过，然后呢就决定减肥。 情窦初开了嘛， 23岁才开吗？ 哎呀，有点晚了吧？ 毕竟是那个年代的。然后呢？ 然后之后呢？就是身边有朋友一起说，那我们就去按摩减肥吧。 这是很多人走过的弯路 啊。对，然后呢就去按摩减肥。那时候因为不是很懂啊，然后呢就去按摩减肥，然后差不多在半年多的时间吧，就减下来差不多17-18公斤的 样子。哎，我想提问一下，按摩减肥到底是怎么个减肥法啊？ 就是 按摩， 要敲敲打打在你身上。 用什么东西呢？ 一会儿我可以给泽华做一下试验， 可以 让泽华感受一下。 可能就是榔头。 对，是的。然后呢，它包括一些揉的手法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就是敲打经络呀，等等等等，然后这样子就很原始那一种啊。实际上，我们当时对这个按摩减肥的理解就是说，是把你的这个脂肪就是。松解，脂肪层松解，现在也搞不清楚是不是这个道理。 那可是这样说来是有用的呀，因为半年的时间你瘦了17-18公斤 对，但是它有一个弊端，就是说你不饿的时候就不吃，这是对身体一个巨大的损伤，这是一定的。 它是要求你不吃，还是说你按完之后不饿？ 本身因为按完之后你不是很饿，但是你也要忍。就是那种管饿不管馋的那种状态。对，然后当时因为也年轻嘛，所以大家忍一忍哈，也是大概在半年多的时间就减了17-18公斤。 17-18公斤， 对对对， 80到17-18已经60。 对，60多一点。对， 60多其实还可以了。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本身还是有运动基础，然后在过程当中也没有停止运动哈。 但是那时候非常开心了。 对，很开心，很开心。但是后来呢，发现就是减下来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皮肤会很松。虽然你看我才20出头的样子，但是皮肤会很松然后那个尤其是在腿部你会觉得往那里站，然后一晃腿，哗，就是那样。 这属于快速瘦下来的弊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呢？这个就是按摩减肥的一个不好的点吗？ 实际上其实是快速快速减肥下来的一个弊端。因为速度太快。 那你那一段时间按摩减肥的时候有配合运动吗？还有 没有系统的运动，因为那时候没有去健身房，对，没有去健身房。那之后呢，发现自己减下来之后有这些问题哈，也发现的比较及时，觉得啊自己怎么回事，然后就觉得反正就是觉得有点松哈。那时候对真正的身材哈没有什么具象的认知，没有什么具象的认知啊。所以在2003年那时候非典过后的时候哈，然后就走进了健身房啊，走进健身房，然后走进健身房之后，就是哎。健身房嘛都有推荐哈，有给你推荐私教课的， 嗯 啊那样，然后呢两节免费私教课就跟了一个教练，然后上，然后觉得私教这种方式对我还是蛮适合的。 嗯， 当时呢我的教练呢正好有一个活动在健身房，就是说三个月的时间，然后要把一个会员在体重不变的情况下体型发生巨大的改变。 哦， 你就变成了小白鼠。 是免费的吗？ 啊，是。就是 很适合那个教 练，对，你跟这个教练 啊， 不是你说的那个意义上的免费啊，就是说你跟这个教练参加这个活动， 嗯 啊，然后我就恰巧被选中了，是这样一个。 他是这样告诉你的，啊，其实当时可能只有你一个人报名。 哦，我那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可能我比较适合，就是说人家教练嘛，当时还是很专业的，我比较适合他的这个要求。 嗯， 年纪轻，有那个运动的基础。 再有一个他看你身材状况嘛， 嗯， 因为能够明显看出你是快速瘦下来的这种状况， 嗯 啊，对，因为教练嘛还是会演的， 所以当时就没怎么花这上课的钱是吗？ 啊，也花了呀，也有，当然有私教费，但只不过就觉得哦，三个月可能会比别的会员进步更快，进步更多。 你没听明白他的意思吗？就是还是花了钱的， 对， 不是免费让你三个月，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免费， 对， 对对对，是这样的，嗯，啊。然后呢，三个月之后哇，就觉得啊，终于知道。我们应该想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嗯，啊？体型，啊，体态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时候才有初步认知。 但他这是有一个优势在的，因为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说三个月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对， 大家去健身房当中私教带你练的时候，只是给你一个预期的一个想法，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然后，所以我们练着练着就坚持不下来了。 其实当时教练也没有明确的去跟你讲会什么样， 但你这是一个计划嘛，就三个月之后一定要给别人展示出来 啊，对，因为我对我教练的要求就是说 OK 我参加这个活动可以，但是至少我要从镜子里面看到我自己有变化， 所以很好奇， 啊，就是我，对，就是我不是一个专业人员，嗯，但是我要看到我的变化，这就是要求， 嗯，所以那时候内心他是有一个 push 的，一直在推着自己往前走， 那， 嗯， 当时你的训练的频次是怎么样的？一周是几次？ 一周三到四次 私 教课， 然后三个月之后的变化很明显吗？ 很明显，非常明显， 嗯， 啊，因为自己减肥下来的话它没有，就是你天然的体型， 嗯， 你是什么样可能就是什么样啊， 嗯， 只不过维度减小了啊，别人觉得你瘦了， 嗯， 穿上衣服也还 OK 啊。那么呢就是说通过三个月的训练之后，那你比如说你的腹部臀部包括背啊，然后胸腿它都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嗯， 对， 口说无凭，反正也没有照片， 对啊，我之前还管桃子老师有没有对比图给我一些， 哎， 他说我没有对比图， 对， 约自己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我每天照镜子就是对比图， 哦，你为什么又要针对我们的嘉宾？所以我想问一下桃子，你在最初健身然后一直到现在，你对自己的身材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因为每一个人内心对自己都会有一个尺子衡量嘛， 嗯， 就希望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也，你看我刚才讲，我从2003年就走进健身房了哈，到现在就是有将近十五个年头了已经哈， 嗯。 那么从最开始的认知啊，也是觉得就是瘦啊，对吧？女孩子都希望瘦啊，然后到后面接触一些，比如国际上的一些这个。就是这种审美认知，那我个人现在来讲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就丰满一点啊， 嗯， 但是呢不要有太多赘肉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女生嘛还是要有一些肉的啊， 嗯， 更多的要有好肉，这个很重要啊， 就是给自己找借口 啊， 我现在有肉是因为我想要有肉， 咱们是不是一会儿我们俩要秀一下， 对对我们可会打起来了，这个 所以刚刚桃子跟我们说，他比较追求的身材是那种， 欧美身材，对， 国际范儿的身材， 对对对，像刚刚泽华说的，距离很近距离很远都可以，嗯，啊。 这十五年之间你是一直保持健身的习惯，从来没有停过？ 中间有停过， 嗯 啊，中间因为工作原因然后停了一段时间，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嗯， 啊，因为长期保持一个运动状态突然间停下来以后，那还是会有一些不断的。 为什么会停下来？ 反正总之都是借口了，我觉得， OK， 只要是停下来都是借口， 嗯， 啊。 那你 当普拉提教练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在我健身五年，在我健身五年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啊，我考了那个美国贝斯学院的那个普拉提教练证啊，因为当时也是因为我的教练涉及到普拉提这个板块啊，然后他也是引导我啊。其实呢，普拉提运动在我们平时的器械运动，就是力量训练当中啊，还有就是说有氧训练当中，它都涉及， 它 都涉及。 不负重的对吧？ 也有负重，因为普拉提它涵盖内容很广，但是就是说基本的垫上的普拉提，其实在我们日常的力量训练当中其实还是涉及很多的啊。那么它普拉提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说它练控制能力更强一些。我们做力量训练的时候，有时候不需要考虑太多的控制，我们在过程当中控制那一下就好了。普拉提呢这种运动呢，它更多的讲究就是说肌耐力啊，肌耐力就是我们控制。实际上女生其实现在国际上就是来讲，就是它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塑形和减脂的方法啊。要对于女生来讲呢，就实际上在你体内植入了一身挺美啊，在你体内植入了一身挺美这种概念，它对核心， 这不是广告 啊，这 只能说明我们的嘉宾 使用过，对只能说我不穿挺美 又说了一遍 啊，对就是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对核心啊，普拉提对核心力量提升还是， 普拉提是瑜伽的一种吧？ 不是普拉提是普拉提啊，瑜伽是瑜伽，这是两种概念的运动。 OK 所以在做普拉提教练是做了多久呢？ 做了一年多吧，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所以现在回忆起来还是一个很好玩的经历 啊。对呀，然后也有给会员上课呀，因为你自己从一个会员哈到教练的这种身份的转换，那你能够更多的理解啊，了解会员的心态啊。 你当教练的时候会刻意的刷脂肪吗？就是想让自己变成模范的那种典范，因为毕竟是一个教练。 也不会，因为我刚才讲了，我本身我的身材不属于特别瘦那种。像我们普拉提教练团队里面有很多是那种有童子功的，比如说以前练舞蹈的或者瑜伽教练转过来的等等那种啊。然后我当时做教练的优势就是我比较会讲，因为普拉提这种运动你必须要给会员讲清楚讲明白，他才练的才是行之有效的，如果你要是说光是形而上学的话，那没有什么意义，对，所以我们每个教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你做普拉提的时候是同时做普拉提和健身是吗？ 我做普拉提教练。 对 啊， 然后一边做普拉提一边做健身，这个不会有冲突是吗？ 不会， 理念都是一样的。 对，它只是健身当中的一种运动形式而已。 那你那个时候的健身那个上课量应该很大了，一边自己做健身，然后一边还要在上课，上课你同时也是在做运动， 然后还是没有变得很瘦吗？ 是这样，就是。 为什么老要处处针对瘦不瘦这个问题？人家已经说人家不追求这个体重的一个变化， 小雨也要追一下泽华的节奏。 真的 啊，那时候会啊，会比现在要瘦啊。那时候体脂率大概在20， 普拉提会比健身好玩吗？ 不好玩，普拉提比较枯燥，但是它效果会比较明显。 但普拉提可以让心静下来，是不是？ 那 应该不是强度很弱的吧？ 瑜伽吧，我觉得瑜伽可能会更让心静下来。普拉提还是一种塑形的方法。 那你怎么坚持下来做普拉提？如果它那么枯燥的话， 因为它效果很明显，因为它效果非常明显。 效果比举铁还要明显吗？ 不太一样吧？它并不增长你的肌肉，对吧？ 但是它会让你的身材拉出一个形，是吗？ 对，它会收紧。收紧的效果会非常明显。 就只是维持，其实。 尤其是对核心的收紧。就是胸背腹臀，对。 所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同样做3个月频次比较高的训练的话，做普拉提它出来的效果就是身材非常的紧致，做3个月的举铁可能会有一些肌肉出现。 对，举铁应该是线条感更强吧，然后普拉提会把你的线条更精雕细琢。 那就是女生其实如果不想要肌肉的话，就可以做普拉提是更合适的。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因为你没有肌肉怎么能有线条。 不过有很多女生确实是完全不想要肌肉线条，她们可能觉得稍微 收紧一点， 对稍微收紧一点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亲耳听过一个女孩子说，我觉得腹肌看起来很可怕，马甲线看起来非常恐怖，不想要。对， 所以可能每个人确实对于自己的 要求 都不太一样。 对对，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 嗯哼， 是的是的。 那说到这儿呢，桃子也是跟我们讲了他已经有了15个年头的健身的经历了。 嗯哼，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来爆料一下他到底今年有多大了，因为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聊的一个。今天我来跟桃子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很想把他这个年纪，其实没有很大啦，就他想把他这个年纪然后一直坚持健身的一些正能量然后传递给大家这样。 对，是的，啊，我今年40岁， 嗯， 啊，40岁，对， 40岁也还好呀，跟泽华差不多呀， 嗯，是啊，我也觉得是啊，对啊，所以， 真是做我们嘉宾越来越不容易了，又要报自己的体重，又要报自己的年纪，主持人真的是很不耐心， 这是，我觉得这是， 没有，这个是他自己要求要报的，并不是你我的，他自己要求的呀， 其实是泽华要求的呀，小雨你不知道， 但我觉得啊，以前我们会比较在乎年纪这个事情，但是到一定岁数以后，你会反而间的。很乐意去跟别人说我多大，这样看起来显得你非常的优秀，跟同类人相比的、哦、 你就不会啊， 那要看你是不是很优秀。94年的， 我会啊，别人说哎，你看起来像是95年的，我说不，我是89年的。 哦， 你说、啊、你真的保养得好好，我说嗯，天赋使得， 你还是回家多涂点眼霜吧。 嗯，我今年40岁，对，是的。然后我说一下，就是说，嗯，其实运动真的需要坚持的，运动需要坚持的，对。而且你就是如果从就是像我刚才讲哈，我是从25岁开始运动的啊，那时候才懂什么叫系统的训练啊，然后到现在一直是，那么身边的人感受到的就是说，经常运动的人还是会朝气蓬勃的， 嗯 啊，并且你带给别人的传递给别人的讯息也是很阳光的。 是的，心态上的这点变化，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传统意义上，大家所认为就。一般情况下可能40岁的女人就会对自己比较懈怠，要求也没有那么高、 嗯、 就觉得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健身房，可能在家带孩子就好了呀、 嗯、 或者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就好了、 嗯、我们外面电话可能打爆了，谁说我们40岁女人是这样想的啦？ 不是，有一些 我们不是针对， 不一定跟年龄有关系，可能20岁的女生也会有这个想法， 也会有这样， 30岁也会有这个想法。 对、啊、 对，并不是针对谁啦， 是啊， 对 对。 所以我是觉得桃子虽然没有说很瘦的身材，但是他一直以来保持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整个身体的机制是他自己能感觉到，肯定是会非常好的。 对， 嗯， 就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年龄段有一个年龄段的要求吧，对吧？ 嗯、 比如说，如果你从20岁现在开始健身的话，对吧？那你当然更多的注重，比如说你的增肌减脂，对吧？然后你到三十岁的时候，那你可能这时候开始关注自己身体的各项指标， 嗯、 对吧？ 嗯、 你到40岁。其实最关注的还应该是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对吧、 嗯、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里面的事情，它不光是外面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说运动给我们带来的是由内而外的东西，对吧、 嗯、 那你就是说你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如果不正常的话，那么你到一定年龄你的表面就会体现出来，比如说像你们比较年轻现在还看不出来啊，那么你这张脸也好，对吧，你的一些表面现象也好都还觉得 OK， 但是如果说一直下去的话，也是10年20年啊、 嗯、 那很多印记就会在你的脸上。 泽华，如果你接下来10年不涂眼霜的话，肯定之后的印记就会很明显哦。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主持人的惯性就是一味的去攻击别人，然后说自己，你看我都怀孕7个月了，完全看不出来。你看我怎样怎样。 对呀，小雨就是看不出来、啊。 我没有说啊，我并没有说啊，我没有 cue 到这一点啊，我现在很自觉。好，所以呢，我还想问桃子的一点就是，真的很跳戏。就是目前为止你觉得健身给你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就比如可能同龄人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什么疾病或者身体不好的一些讯号、 嗯、 但是你还没有感觉到。 嗯，其实我是这样，刚才我讲了中间我停了一段时间的运动、 嗯、 那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嗯、 因为可能跟我的体质有关系，我本身就是一个低代谢的这样一个体质，对吧，中医上讲就叫痰湿体质，这样一个啊，就是所谓的肝火旺盛脾虚，那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比如说大家是一个全自动的机器，那么我就是一台半自动的机器、 啊、 所以呢要么你就多休息、 嗯、 睡饱觉，对，这是一个途径，要么你就去少吃多练， 嗯 啊，那么吃到后面还会讲到，就是说你要多运动啊，这样才能够保证你一个身体的正常代谢水平。对，所以呢在我停止那一段时间里面，那各项身体各项指标也很糟糕， 啊，也出现了很糟糕的状况，因为我的本职工作也需要很多应酬啊啊这些，然后有时候也需要熬夜啊等等这些。那么我经历我恢复系统训练是在2016年、又恢复系统训练，那么经历了一年的时间哈，那么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嗯， 对。 但你刚才说到吃这个问题，就是之前来我们节目当中的很多教练，其实在吃方面他是非常注意的。 嗯哼， 就大家传统意义上的认为很好吃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吃的。 嗯哼， 你在吃方面会有一些节制吗？ 我当然有，对， 嗯 嗯。那么我现在是一年能够保证9个月的时间是按照教练要求，制定的食谱来吃的。 剩下三个月呢？ 剩下三个月就是会有应酬啊，包括应酬啊、节假日啊，包括有的时候自己啊，偶尔的。是吧，在 节目上说。那你这个规定的是 偶尔的小放纵。 我有一次晚上的时候碰到桃子，他就喝了一杯热巧克力哦。 啊，你确定碰上的是这个桃子吗？ 所以你会是刻意间的穿插吗？比如说一周我有一天是放纵的，其他时间是严格的要求。 其实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应酬也比较多，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自我放纵的时间，实话实讲。 就都是被迫的。 对对 对, 对， 那也是放纵啊。 对对。 那你是怎么这样去权衡？就是会喝酒，对不对？ 会会，喝酒是不好的啊！喝酒对运动来讲是极大的伤害。对，我都劝就是所有运动这种习惯的朋友不要去沾酒精。 其实 对， 很对于目前很多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来说，很大的一个健身的阻碍就是，确实有很多人都会避免不了要应酬要喝酒，并不像泽华这样幸福，总是自己给自己找酒喝。 嗯， 对，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要有应酬，然后呢又要和健身来权衡的话，可能确实稍微有一点点困难。 嗯哼， 但是你想，如果你天天有那么多的应酬，然后你还不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有多少的负担？ 对,、啊、对，这一点我跟泽华很认同。 是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不得已，但是那你在你得已的时候就要努力喽。 是的， 没错。好，我们第二时段今天暂时就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桃子也是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他的健身的一些经历，我们也了解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健身的过程，然后也是做过普拉提教练。那么在我们一会儿稍后回来的第三时段呢，也将会现场拿我们的泽华当靶子来做一下这个普拉提的一些运动的动作，对，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因为我其实也没有说看过教练来带大家做普拉提的这项运动，所以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来收看我们的视频，跟我们一起来运动。 也要谢谢桃子在节目当中非常坦诚地分享了自己很多的故事，包括自己的年纪啊、体重啊，这些都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呢，也再度的提醒大家，在本时段当中我们还是提供了两个福利的名额，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福利商城那个选项就可以购买了。 嗯，是的，只要1毛钱就可以得到一节阿普利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 嗯，有的时候一次体验就会改变你对健身的认识的。 嗯，是的，那我们第三时段见喽。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 喂，妈妈，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嗯、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哦，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打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 楼 我就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春节，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春快乐。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18:0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三个时段。我依然是今天穿得很像扫帚的小雨。 那有点脏，那有点脏。 好啦，我来擦一擦。 哎哎，你说你做保洁为什么还要把东西擦下去？发什么脾气？ 不需要我主持喽。 这样子擦，像个鸡毛掸子一样，好不好？专业一点。而我是虽然脸上褶子很多，看起来很疲惫，但是依然帅气难挡的泽华。我很红哦。 确实啦。 哎，大家不要换台了。除了我们俩之外，还有今天的普拉提教练，非常厉害的桃子。 嗯，桃子，欢迎我们的桃子。 Hello。 嗯，那今天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第三时段呢，首先要来给大家继续发福利了。 对，刚才第二时段也跟大家说过了，就是大家平时可能没有时间走进健身房，或者走进健身房的时候也觉得健身房都是骗人的，上一节课要花那么多钱。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希望带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体验。 嗯， 只用一毛钱你就可以去健身房当中体验到最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小团体课。 对， 但是即便是小团体课，大家也放心，每节课最多不超过8个人。 嗯， 然后呢，你可以享受专业教练对你类似于1对1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一个小时的训练会改变你对健身的认识。 是的，很划算。 嗯， 但是呢，通过我们的节目会更划算，因为你只需要一毛钱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得到来自于阿普利健身工作室的私教小团体课的一次体验了。那怎么来获得我们这个小团体课呢？泽华， 大家先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你们看我的手机壳非常的好看，是一只狮子。 好吧，重要重要的是关爱青年计划，然后里面有一个关爱我三个字，你点击，然后第二项是福利商城，打开福利商，有一个招商银行直接扣了我的那什么，被大家看到，点开福利商城以后可以看到， 刚刚被看到了是吗？ 是的，曝光出去的，有点不好意思。然后呢，可以看到小雨举胳膊的这样一个图片，点击进去就可以购买我们的这个福利了。本时段依然是只有两个名额，只有两个名额哟。 嗯，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然后稍后就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跟你进行联系喽。 是的， 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买了这样一节小团体课，它的有效期是一个月之内都可以用。这样的话，过完年你如果觉得太有罪恶感的话，就可以立刻去体验一下。 最重要的时候，就像桃子一样，他2003年刚开始接触健身的时候，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走进了健身房。 嗯， 然后这一次呢，如果你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进去的话，说不定未来你也可以跟桃子一样，很爱健身并且很快乐。 说不定哦，说不定你的身材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 是。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我们其实节目是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让我们的嘉宾立下一个为期三个月的对自己一个健身的小小的 flag， 一个目标，对。然后三个月之后，我们会再请这些嘉宾过来，看看这些目标有没有实现到呢？所以现在想请我们的桃子来给自己制定下这样的一个目标。你要记住哦，你要对自己负责，因为你是对着镜头讲的。 对， 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把视频剪出来回放给大家看，然后三个月之后我们会来验证一下你有没有说到做到。 是的，是的。 桃子三个月的目标可能是走路去纽约，不是那个陶晶莹，桃子啦，我们这个嘉宾就是桃子，吃的那个桃子。来，你的目标是什么？ 没关系了哈，刚才都把体重爆料给大家了哈，现在没有关系哈。那个我现在的体重呢，大概在67公斤哈，然后我觉得就是三个月之后上节目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到60公斤就 OK 了。 三个月7公斤14斤哎， 其实挺多的， 挺难的， 对。而且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我肯定是要走一条增肌减脂的路，对，我不会去以肌肉为代偿去减体重，对，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也是这么多年，我觉得也算是个。健身达人对吧，刚才讲啊，对，就是一个正确的理念啊，尤其是到一定年龄之后，不可以去通过损伤肌肉，损伤你身体里好的肉啊，帮助你来增加基础代谢的肉啊，去换来体重的一个结果啊，我觉得这个是极端不可取的。对， 小雨，我们要珍惜今天这期节目，因为今年可能再也见不到桃子了。 三个月之后我在联系他的时候，发现对方已开启好友验证， 因为他又胖了7公斤。 不会啦，也希望桃子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立下这个目标，三个月之后真的可以实现。今天是2月13号，三个月之后就是过了五一嘛。 对，会加油。 对，那过了五一之后我就联系你喽。 好啊。 好，所以呢，现在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桃子来在现场做一个对于他自己的平板支撑的挑战。哎， 哇哦， 好啊。 你平时平板支撑可以做多久？ 哦，真的没有测试过哎。 你是按分钟做的还是按耐极限去做？ 按分钟吧， 就一分钟，然后休息一下，一分钟再休息一下，这样。 对，但是这个动作没有挑战过，确实是。 嗯，我们今天 可以挑战一下， 就是去那边直接做平板支撑，看你能不能。因为我们现在节目结束还有52分钟嘛。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啦。 啊，泽华，你 全程就在那里就可以了。 很过分的一个主持人。好，所以泽华，桃子， 怎么又变成我去了？ 桃子，你就要来挑战一下，挑战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好啊，好啊。 也不用太久了，就觉得自己不行了，然后就放弃就好。 好， 对对对， 好 ，OK， 好， 那就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 嗯哼。 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提醒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怎么样关注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就可以了。另外提醒大家，记得去抢我们今天发放的福利。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的嘉宾现在已经到达了表演区，他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挑战了，所以坐好吧。 你准备好的时候可以说，或者你先做一个准备动作，不用开始，然后泽华给你喊开始的时候你就开始，然后我们会帮你记时间。 然后也再度的提醒了大家，每次我们嘉宾在做的时候，他刚才就已经开始做了。 没有，你先放松。 对，你等我说开始的时候不要紧张嘛。桃子在做的时候大家可以跟着一起来做，看你做的时间长还是桃子做的时间长。所以桃子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了。3 2 1 每次一到这个时间，我就会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嗯，我也是呢。 希望他们直接不行，然后都腰塌下去，整个人都瘫在那儿。 希望十秒之内就瞬间倒下。 对呀、啊，不然就没有意义。结果每一个好像来我们节目挑战平板支撑的嘉宾，都会比自己平时要做的更久一些。 是的，桃子现在动作看起来做的是很标准的， 很标准，很标准。 嗯，臀部其实可以再往下去一点了。 你不要这么多管闲事， 这样增加难度嘛。没关系，你越往上挺的时候就越容易一些。现在还不到一分钟哟，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不行了？ 没有，我看桃子的状态我觉得还不错，他现在其实视频里看是很好看的，身体就是一条平板。 那你说刚才视频当中看起来不是很好看吗？ 没有， 你又在针对我们嘉宾，很过分。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你在讲什么？ 他居然还没有笑场，哎，很厉害。现在距离桃子挑战已经过去了3、2、1，一分钟整了， 一分钟了。 嗯， 其实一般在健身房里面，如果是教练带你练的话，基本上都是一分钟一组这样。 对 对，所以可能如果比一分钟的更长的话，平时生活当中不是很，就是不是很多。 你看他的臀部已经忽上忽下，已经快不行了哦， 能看得出来他已经有点累了。 对，放弃吧，是时候放弃了。 不要，加油哦。现在多久了，你看着点时间。 现在过去了一分半的时间。 一分半了吗？ 对，一分半了。 桃子，我觉得你只要再坚持半分钟，你就挑战了两分钟，哎，你可能就突破了你自己，两分钟就很不错的成绩了呀。所以你现在要，我可以看，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细节，就是桃子的手已经是在这样， 嗯， 攒在一起。 加油。 对，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哎呀， 哎，哎呦，不到两分钟，可以说失败。 大概多久？ 可惜不是你。我算一下哈，1分50秒这样，哎，1分45秒，1分45秒。 那也很不错啦。 105秒，很棒。 桃子，你先不要回来，请留步在表演区，你可以拿一下那边那个话筒。 好啊， 嗯， 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回来吗？因为你没有坐满两分钟，我们只有坐满两分钟的嘉宾才可以回来，你可能全程剩下 泽华 只能在那边了。哎， 嗯，不要晃，这样就可以了。 嗯， 泽华，你试一下吧。 我们都挑战过的 啊，真的、啊， 我们都超过两分钟了。 哇， 你是目前来过 我挑战最差的， 两分钟的。 所以刚刚我们就姑且算作是1分45秒，所以桃子如果三个月之后再来的话。就要比一分至少1分50秒，好不好？ 好啊， 相信你可以的。 好、啊， 没问题。 嗯，没问题、嗯。好，那接下来呢？既然说到桃子之前是做过普拉提教练的， 嗯， 所以也想让他在现场教我们一些普拉提的一些动作。 我们原本设计的是这个部分呢，就是桃子来教我做一些基础的普拉提的动作。 对，但是因为泽华实在太懒了，就像他不爱抹眼霜一样，所以呢，这个环节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变成我要去当模特来做这个动作了。 虽然我眼上有褶子，但是我的眼依然魅力无比。对，而且这一点其实是最贴心的一点了，就是现在如果你是处于孕期当中的妈准妈妈的话、嗯、可以跟着一起来做。 是的， 因为准妈妈可能做的运动是有限的， 嗯， 所以小雨作为我们今天的美丽代表去挑战尝试一下孕期普拉提。 哎、这样的话，因为其实有很多人在备孕或者怀孕当中嘛，我觉得就很实用、 嗯、 然后桃子也是作为教练来教大家一些适合在孕期做的一些运动，也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普拉提的运动是在孕期当中不可以做的。 好， 现在我就要到表演区去咯。 哇，压力真大。 好了，我们的扫帚主持人已经跑到了我们这个表演区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衣服的下摆部分呀，还有那个袖子部分，确实是很像扫帚。你可以先把地擦一下，现在地看起来有点脏，一会儿你做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干净。来吧，先请那个桃子跟大家讲解一下吧。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一般来讲在孕期呢，有一些腹压过大的这种就是动作是不宜做的啊，尤其像你现在就是孕周差不多已经在二十六周了，对对对，所以呢腹压过大的这种运动就不要做了啊。 腹部压力过大， 对，腹部压力过大、嗯、对。但是呢就是在孕期的时候呢，因为一个是从普拉提角度来讲，一个是你的臀部啊会出于这个自身的保护啊，然后会增加一些脂肪啊，所以要注意臀部的塑形，这是一点。然后再有背部也是生理上的保护，会出现脂肪。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足部啊，因为由于你这个腹压增加以后，那么呢 有可能会往扁平足的方向去发展。对对对啊， 小雨你有扁平足呀，完全没有看出来。 臀部的力量下降，导致你的腿到脚的位置会发生一些形态上的改变。所以呢，就是说有一些动作，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一下。那有一些孕期的妈妈呢，也可以在家里面尝试一下，这些动作都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在孕期，好吗？啊， 我们先解答一下问题啊。可能有一些准妈妈会说，老人告诉我怀孕期间不能动弹，每天只能在家躺着呀、坐着呀，多休息，然后做普拉提是安全的吗？ 我觉得只要动作正确，然后有教练的指导，应该是安全的。 还有一些人会说，你看小雨虽然已经26周了，但是她这个肚子不是很明显。那我可能已经26周了，肚子超级明显，那我适合做普拉提吗？ 我觉得是 OK 的呀。 我觉得是 OK 的呀，对对。 好， 因为这个肚子大小显出来的大小，它跟孕周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的。说到这儿，我可以来给大家解释一下，没有在炫耀，就是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的肚子不太明显。是因为呢，很多孕妇如果肚子特别大的话，是因为自己的腹直肌，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核心的部分会比较松。如果平时就没有力量的话，那可能一怀孕，然后就会被撑大了，对，所以就会变得很大。但是如果你的腹直肌力量够强的话，孩子很可怜哦，他就没有办法。他又没有办法顶出来，但是其实这个不会让他不健康，他其实是会受到一个这种环抱的这样一个安全感。对对对对，而且其实孩子是在子宫里面，并不是在你的肚子里面，所以肚子不鼓出来是很正常的。对， 所以再和大家说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桃子将会带着小雨一起来做孕期普拉提这样的一个运动和训练。那也在以后再问桃子一个问题啊，如果有朋友此刻在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她是一个准妈妈，然后旁边没有教练指导，她只是在看着你们的视频跟着一块儿来做，这样是安全的吗？ 这样来讲需要相对就是要控制一下啊，相对要控制一下，相对收敛一下啊，就是不要去用足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一期的话就建议准妈妈们尽量是先看， 对， 然后如果觉得动心的话可以找专业的教练带着你一起来做。 是的是的， 好， 对，不宜过分效仿哈。 好， 我们先做好哈。 做好是怎么样做好？ 对对对对，做好 乖也像你乖 学习然后把脊柱挺直，然后顺着我手的方向哈向上走啊，然后你要感觉头顶像有一根绳拉你一样啊，你现在还没有完全挺直。对对对对，其实这种动作哈，就是感觉到后背平直的情况下，其实乔玉你应该有一点累，现在应该有一点累，对不对？那我们的手自然下垂，放在身体两边，不撑，放身体两边。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不可以的话，你就稍微撑一点，对，然后你身体再稍微向前。如果有难受，告诉我。 我怎么会不可以？ 如果有难受的话，告诉我哈。 Okay. 还好吗？还 OK 吗？好。好好。 这只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 屈腿，对，屈腿。屈腿，好，身体向后倾斜，你的手放到后面去哈，然后在这种动作下沉肩，首先沉肩，对，把肩膀沉下来，手是支撑在后面的，手指尖向前，对，你的动作是对的哈，再屈腿，大小腿成90度，对，有点过了，好，就在这里哈，那么好，向上挺身，用你臀部的力量向上走， 那不就是臀推吗？ 对对对对， 但是我手应该再往后一点， 可以可以。对，但是呢你起来的时候你要想象哈，从你的最后一节尾椎骨开始向上卷起，找这种感觉，这样的话同时就像你刚才讲的，你的腹直肌也应该是有一定感觉，但是不会对你就是腹内的胎儿造成太大的压力，好吧？你可以试一下啊，这是一个安全的练臀的动作，对，这里再向上一点点，对对，然后你的膝关节可以再向前一点点，对，然后臀部用上力量，好，好，还原，我可以做一下哈。 好， 你看一下。 好， 现在桃子再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嗯， 也再提醒一下大家。 桃子刚刚给我们教的那个动作，其实在健身房里面比较常见，就是臀桥这个动作。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请导播老师把视频交到他们的表演区。好，桃子你可以讲 解。 好，OK 吗？好，我现在做几个动作哈， 现在桃子要来给我们做几个动作， 小雨帮我拿一下话筒哈。刚才我知道小雨那个动作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先把脊背平直，脊背是平直的情况下哈，然后用我们的尾椎骨向上卷起， 哟。 然后我们的膝关节是要向前伸展的哈，然后尽量把大腿根的位置打开，然后慢慢向下放的时候， 大腿这儿我看也有用力。 对，是的，大腿的前侧后侧其实都有牵扯哈。 嗯。 然后动作要缓慢，到上面以后基本上停4到6秒就可以，然后慢慢 健身一样吗？就是臀部要收缩在上面的时候。 是一定的。对，因为你从起来的那一刹那，其实就是臀部在收缩向上顶，然后慢慢下来，这个动作是比较安全的，练臀的动作，还有你的大腿后侧啊。 嗯，但是这个动作对于肚子比较大的妈准妈妈而言的话，就身旁一定得有人来给她辅助，是吧？ 对，是的。 对，但是其实这个动作对于如果肚子大的话，其实对肚子也没有太大，没有什么压力。 对，下面我就要讲一个，如果肚子比较大的话， 嗯， 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哈，就是臀部的动作。那么我们呢，就是4点支撑，支撑之后呢，其实刚才大家在视频里面已经看到有一个动作哈，就是我们可以把一条腿伸出去，啊，脚尖要绷直。然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屈腿向上抬，这练臀部的一个动作。这是 大肚子的孕妇也可以做的吗？ 对对，因为她对， 那她不会有那种下坠感吗？ 不会不会不会。对对对对，啊，就是把腿伸出去之后绷脚尖屈腿向上，在这时候你要找到臀部的感觉哈，要向你的正上方，想象向正上方去踢哈。 就是踢得越高越好吗？ 也不一定，就是你找到臀部感觉就 OK。 因为每个人的 时候要停下来吗？ 对，可以停下来，因为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啊，不要跟别人去比，高度不重要，那么你控制还有你的发力很重要啊。有些人呢会这样做，大家看啊，向侧面或者向这面啊，是不自觉的，所以你要保持你向你的正上方踢。 哦，这个其实也是需要核心肌肉的一个控制才能够完成。 对对对，其实我们呢在做动作的过程当中，普拉提运动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找到你那个肌肉的发力点之后一定要学会控制啊，因为它更多的是练你的肌耐力。对，像我们平时做很多力量训练，我们是练的肌力更多一些，所以这两者相结合的话是非常好的。 哦， 对对。 刚刚桃子教了我们两个是在孕期的时候孕妇都可以做的关于臀部的运动作，还有没有针对其他地方孕妇也是可以做的呢？ 嗯，比如说像我刚才跟小雨讲的哈，如果说肚子相对比较就是像比较大吧，可以说肚子相对比较大的话，其实呢越是那样的孕妇她腹压越会大，那么要注意足部的训练啊，足部的训练我讲一下就可以，咱们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脱鞋了哈，就是说你要做勾绷脚的动作啊， 这样就可以消掉水肿吗？ 一个是 这样的一个动作， 一个是消水肿，再有一个主要是为了避免你的扁平足，因为有很多孕妇就是说生完孩子也会发现自己的腿型变了啊，很多人觉得我怎么有一点 O 型腿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对对对，会有的，因为腹压特别大以后，你包括看，比如说很多路上的孕妇走路姿势都会，走路姿态都会发生改变啊，肚子大了以后，对，所以呢，就是说需要对足部进行一下针对性的训练，还有我们包括用脚尖去向前爬啊，我们这样用脚尖向前爬啊，然后呢爬到前面以后，再用脚尖慢慢慢慢的收回来，对，这些都是足部的训练。 这个是很安全，自己在床上就可以完成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对对对，是的啊。 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就是脚往前走， 对， 是一个， 就是脚尖向前走啊，脚尖向后退啊。 要走到什么程度，就腿完全的？ 就是走到你。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吧，走到你脚尖不要离开地面，就是不要离开你的平面啊，然后就向后退，对，就是像爬脚趾的这种动作啊，这也是需要练的。 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这个绷脚尖跟这个放松，是吧？ 对对对对， 弓脚背哈 啊，对对对，弓脚背啊，弓脚背，还有向回勾脚背，对，这样对你的小腿也是一种疏通，因为很多孕妇其实小腿就会有水肿啊，小腿水肿之后她就很累，越累越不喜欢动，越不喜欢动，其实你的水肿越严重。对对对，是的是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准妈妈她可能会骨盆前倾或者身体前倾。有没有一些运动？ 对呀， 哎呀，我也是滑过的嘛，是不是？所以有没有一些运动可以针对这种情况的？ 骨盆前倾和骨盆后倾的问题呢？ 其实在怀孕期间来讲，还是从姿态上来讲，还是骨盆后倾比较多一点，应该我感觉。 什么叫骨盆后倾？我都 你看啊，如果说在一个直立位的情况下哈，直立位的一个情况下哈，骨盆前倾是什么样？女生都会有骨盆前倾，因为我们穿高跟鞋， 我就不穿呀。 对，你有绝对海拔，我们一般还是要穿的。骨盆前倾就是这样一个姿态，大家看啊，就是看到没？塌腰。塌腰这种骨盆前，很多女生都会说啊，我有屁股，其实我这样翘一下就有了，其实那不是， 而且还有 真正的臀部，对，不是这样，就是有屁股哈，不是这样的。 而且还有些女生为了显示自己的胸部比较丰满一些，她会往前挺，这样也是错误的一个站姿。 你在说芙蓉姐姐吗？啊，那么骨盆后倾呢，一般男生比较容易出现，因为这是生理结构的不同，女生呢比较少，但是也会有啊。骨盆后倾动作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以为自己很嘻哈， 不太常见，男生比较常见啊，还有一些特殊运动的人比较常见，对，比如说练跆拳道的有一些骨盆后倾的这种表现在里面，对，有一些特殊运动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孕期呢，不用特别的关注这个吧，因为一个是这个是跟日常的一些行为习惯，还有呢就是说跟自身的骨骼的这种状态有一定关系，所以孕期不用特别关注。对对对啊，可以在产后恢复的时候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而且刚刚桃子教我们的几个孕期的普拉提的动作呢，有一个是我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就是类似于臀推的那个动作。因为很多女生可能生完孩子之后会说有一个困扰，那个叫什么名词来着，反正就是恢复的可能不太好，然后会有一些困扰，然后呢就对你的骨盆会有一些压力，比如说骨盆变大呀，屁股变大之类的。但是如果你一直保持做臀推那个动作的习惯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会完全解决，而且对你产后恢复也有很大的好处。对，因为你的臀部的肌肉还有盆底肌就会变得很强大。对，然后另外大家也可以在家里自己上网买一根那种弹力带，可以绑在腿上，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就强度稍微更大一些的锻炼，而且也不会对腹部有压力。 是的，谁说准妈妈就不能做运动呢？比如说在今天第三时段的时候就教大家，准妈妈也可以做一些适度的普拉提运动，当然也是提醒大家还是最好有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为你做辅助。也谢谢小雨跟桃子在那边给我们做讲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段歌曲，然后稍后见。我都已经过了28了，为什么还在偷偷暗恋他呢？我和我的布拉姆斯蔡明哟。 是，还是我太不懂事，情难捕捉，回想三次，睡不着听布拉姆斯，摇篮曲是过时的方式，数羊也是，黑暗中无助换个姿势，我的脑袋快爆炸， 我都已经过了28，怎么还在这样偷偷暗恋他，恋情坑坑巴巴，心事你。 快点说嘛，老师你快点说嘛，说我

PK。 就是 我说 PK 什么？ 我要跟你 PK 平板支撑。 什么撑？什么？ 有人要被我打抱不平了。 那我说，哎，就你？他说我可以超过三个你。好了， 我们的导播老师呢？有一位导播老师，他说他最长的时间可以做14分钟的平板支撑的挑战，所以他强烈的在广告时段要求，他要不服进来挑战一下平板支撑在我们的现场。 对啊， 所以我们那现在就有请我们导播老师吧。 当然啊，欢迎，隆重的欢迎。现在距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4分钟，也许他可以挑战完哦。 没有， 欢迎、 啊、 欢迎 欢迎， 热烈欢迎。 然后他刚刚也自己自曝说14分钟的记录是在3年之前，所以他现在很有可能连半个泽华也挑战不了。泽华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挑战是2分多、对，2分多钟。所以导播老师，你要不要拿一下话筒，先来给自己立下一个什么 flag？ 他还专门换了一件衣服，显示出自己很厉害的样子。 他非常紧张的在换衣服。 没有，为了一身轻松嘛，减少点重量。 你是怎么样突然想到说要跟我 PK 的？谁给你这样的胆量？我可是奥斯卡影帝。 我觉得男人的基础就应该 PK 过你，才叫男人。 哟好，有一会儿他可能就不是男人了。 挑战的这么高级别，很有可能会被自己打脸哦。好，所以现在这样，那。哎，泽华，你说我们是让他在一边当背景墙，就是觉得他真的能做很久，还是说他其实也就能撑个1-2分钟，我们在这儿等他就好了？ 他既然这样说，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我看10分钟吧，10分钟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真的吗？ 啊哈！但是我觉得既然人家已经呛声了，我们就去 PK 一下了。虽然我一定会输，但是我愿意去 PK 一下。 你要去 PK？ 对呀、啊， 我就想坚持3个泽华就可以。 你说的， 连续3个好不好？ 好。你给我加油， 好，我给你们加 油，好不好？ 我跟桃子在这边给你们加油。 对呀、啊， 现在泽华就要去现场跟我们导播老师 PK。我们导播老师说了，泽华做多久，他要做他的3倍。 我争取做3倍 哦，大家不要 忘记。没有，我的意思是做连续3个他，也许他第一次做2分钟，第二次就只能做1分钟呢，对不对？ 我们不按次数，我们就一次来算。 对 对， 那不行。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忘记、 放弃了 关注我们的 今天 的视频直播，可以来看一下，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易直播平台和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了。 我可是一个要生病的人，但是我愿意去 PK。 接下来 我是一个已经重病好多天的人。 好了， 挑衅的很明显，来快去吧。 好，欢迎大家收看哈，然后可以截图一下，毕竟我这么帅气，旁边那个人 挑衅的味道很浓重。桃子你来预测一下，你觉得他们两个谁会赢？因为一个是已经3年没有练的人。哎， 我觉得咱们两个可以各选一个， 各选一个。那我支持泽华呀。 哎、啊，你支持泽华， 我支持泽华， 那我支持导播老师啦。 好好好， 加油啊！ 所以你们两个人现在就在我们的镜头前，快趴下吧。我来跟你们说开始的时候，你们再开始啊。 什么意思？ 泽华，你以你的惯例，你是不是要走秀一下？ 对呀、啊，为什么还没有 Q 到我们？是怎样？是不想看我们、啊？ 没有，已经 Q 到，已经 Q 到你了。 好， 好。 好嚣张啊！ 两个人感觉都很不服。 虽然我支持导播老师，但泽华你还是要加油哈。 所以到底谁能够赢得今天我们这个突如其来的平板支撑、很莫名其妙的这个挑战呢？ 大家都烦了，你们到底做还是不做？好，我们来了。 好，那你们来吧。 好、啊， 你们两个先准备好，然后我说开始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好不好？好，准备，准备，准备，准备，还不要开始啊！准备，4、3、2、1，开始， 加油！ 感觉是来自于两个男人的比拼。 对呀、啊， 他们会不会笑场？我看到泽华好像已经快不行了， 我已经做不动了。对， 泽华，你的腰不要塌下去哈。 泽华，你的腿是 不 是 真的不要撅屁股， 你的腿分得太开了。我们导播老师其实看起来还是很，就是目前看起来还是游刃有余的。 对， 然后泽华在默默的发抖。他红红火火的， 泽华你可以双手交叉。 他红红火火的衣服里面又藏着很多心酸。现在只过了半分钟哦。 泽华你就这样想，一会儿起来马甲线就出来了哦。 没有，其实我觉得泽华还 OK， 因为毕竟他快生病了。但是导播老师可是说我3年前做过14分钟呢，至少6分钟对我来说不叫事儿。 对，听起来还是蛮吓人的。 对、啊、 其实14分钟平板支撑，哇。 好，4、3、2、1，现在1分钟了， 一分钟 竟然这么漫长、啊。 泽华不要塌腰，泽华不要塌腰，加油！ 哎，桃子，你从他们两个动作判断，是不是导播老师目前还比较淡定？ 导播老师还好吧？导播老师至少手没有抖，泽华在不停的塌腰。 现在 加油， 马上 泽华不是撅屁股。腹肌收紧，一会儿你起来就露出别人的马甲线喽。 哎，我觉得我们导播老师还是有一些运动基础的。 那是肯定的， 哦、 对，能看得出来的。嗯。 但是我觉得导播老师，你的那个屁股稍微有一点翘，哎，你应该再往下。 导播老师可以背拉直一点。 导播老师心里 背 在默默的骂我。现在还有15秒的时间， 泽华已经要趴到垫子上了。 泽华，你为了导播老师说他能挑战三个你，你不能塌，还有10秒钟就2分钟。 泽华说我是一个即将要。 泽华。这样，你可以把屁股撅起来一点，我们让你作弊一下，就为了把我们导播，你加油加油加油！现在2分钟哦，2分钟了，大家 小雨看来我比较明智哈，支持导播老师。 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的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今天的。 哇，泽华现在表情很迷人哎， 泽华已经快， 泽华的表情很迷人， 你再坚持10秒钟，2分半。我们导播老师在强装淡定，天哪，为什么他们今天要这个挑战？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可以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20分钟。 泽华还好吗？ 现在2分半了，泽华已经2分半了。泽华如果 啊，哇，压力山大哎， 哇， 2分半哎， 说好的三个啊， 就是 七分半啊。 哇，加油导播老师，加油 加油 加油。 有些人呀就是这么狂，明明自己不行非要说自己可以挑战三个舞，虽然我只做了2分半，但他要做7分半哟。 现在已经 7分半哟， 已经3分钟了， 不要抖哟，有些人的胳膊已经抖得不行了哟，还有这个腹部也在抖哦。 看得出来导播老师还真的是有运动、 导播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点头摇头就好了，就是这3年中你有在健身吗？有的健身哦，那还 OK， 因为我怕他 3年这样健一次也算健身吗？ 看他的手臂是能感觉到的。 要不要我在旁边给你跳舞？ 很厉害。 要不要唱歌？想听什么样的歌曲？ 有啊，你要不然回来吧，你不要干扰他了。 有些人号称要凑三个我哟，现在过去多久？ 现在马上就，现在已经3分40秒了， 才3分40秒哟， 3分40秒了， 加油哟！ 小雨，你听到没？其实泽华做2分半，他坚持这么久，就是为了折磨导播老师。 对，泽华从头到尾，从健身开始到现在，根本没有做过这么久的时间，没看到他最后已经快崩溃不行了吗？ 对呀、啊，简直太可怕了！ 还有4、3、2、1。好，现在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做了4分钟了， 哇， 只要7分半就可以三个泽华，因为刚刚我们导播老师也是立下 flag， 他说如果不做平板支撑是三个泽华的时间的话，就不是男人。 哇， 他是这么说的， 这么狠的话、哎、 所以你说怎么还有3分钟的时间，怎么能不坚持呢？ 3分半， 我看他快不行了。 对啊， 放弃吧， 请不要给我们镜头，全程就给我们的导播老师镜头。 不会的，加油导播老师，加油，我很支持你。 天哪， 一定要加油。那人家导播老师到现在都没有塌腰哎。 你也可以掀起你低头盖骨，让我们来看看你比脸你比脸儿红又圆呐、 啊。好难听，大家听到这样难听的歌声千万不要换台。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的第4个时段。那今天我们是健身环节，所以也是在做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泽华和导播老师之间的平板支撑挑战。 真的是一个冷不防，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 5分钟了，现在已经5分钟了， 真的呀、 啊，真的，还有2分半， 好厉害、啊！ 导播老师就是真男人。 妈呀，加油！就剩2分半的时间、哎，到时候给你发一个小金人。 对对，到时候2分半结束之后，你就给他发上一个小金人，好不好？就是咱们那个潮流梦工厂健身环节的平板支撑王，目前 好呀好呀好呀， 最厉害的， 真的是，可能 加油加油加油， 因为7分半，我肯定真的会晕的，太可怕了。 那肯定是。 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臀部还是 OK 的， 当然人家背部也是 OK 的，腹部也是 OK 的，手臂也是 OK 的，不像你刚才。 所以桃子，你见过最厉害的是多久？ 哦，我还真没有， 我真的没有亲眼见过能做 反正没有这么长时间。对， 哇、哦、 对， 你们知道吗？还有15秒的时间就到了6分钟了。 天哪！ 其实我们实话实讲，就是说，如果动作标准非常标准的话，2分钟就很 OK 了。 对呀、啊，我前面2分钟那么标准，后来就不行了。 3、2、1， 对， 但是 六分钟了，哇！ 还有一分半，也就是九十秒而已。加油，你可以！ 加油，导播老师，加油！ 你 做一个男人真的很不容易， 对， 是不是？ 因为如果在九十秒之内坍塌下来，按他自己说的话，不是我们在说他，他就。 我们都无所谓，你想想看我 们 视频的， 你们两个人有点太过分了。导播老师加油！ 我们每一期的观看量得在50万上下呢。 对呀、 啊，50万人都看着他，以后怎么有脸继续在大家面前继续出现呢？ 如果是我，我就再也不想出现了，因为太丢脸了。 所以现在应该 加油，好厉害哇！ 你知道吗？ 七分钟了， 现在已经6分半了。 6分半啊？ 对，6分40，已经6分40， 还有60。哇，50秒， 还有 50秒， 还有20秒，就7分钟了。 我刚才就应该再坚持30秒。 加油，加油，加油！ 其实我可以的。 真的吗？ 对呀、啊，我刚才 小波老师的腿已经在狂抖了。 哇，加油！ 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放弃， 不要， 看得到7分钟了， 加油！马上3、2、1，7分钟 了， 你只要再坚持30秒， 要 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你的身体不能做。不能坚持下去，而是你的脑子告诉你不能坚持下去了。虽然你表情很痛苦，但是你只需要再做18秒，你就可以超过泽华，你就是平板支撑3倍的泽华的时间了。 哇，要不要送他一首歌曲？如果可以的话。嗯、 好，还有最后9秒。 哇 哇，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一， 哇， 好厉害！ 没放弃，还在继续， 还在继续， 非常执拗哎！ 不是，他显然是挑衅你，他看不起你，他觉得三个泽华算什么？ 真的 厉害，厉害，厉害！ 哎，放弃了，哇， 非常 厉害， 还可以起来吗？ 7分40秒， 太厉害了， 对， 太厉害了。 这个时候就应该送蔡依林那首歌 I don't want a boyfriend， 爱你的 real man。 导播老师还有话要说呀， 导播老师， 我是不是男人？ 是 真男人。 你是不是还需要再练？ 纯爷们， 纯爷们， 简直了， 献丑了。 哎，导播老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就是你平时是怎么健身的？因为其实正常的男生很难说真的能挑战到7分半的平板支撑，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 满头大汗，快给他推特写吧， 对对 对， 让大家记住这张脸。 因为平板支撑本身就是练一个核心肌、核心力量的嘛。因为我之前也是练体育的，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的核心力量还可以。我第一次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4分多钟吧。第一次做的时候， 第一次就4分多钟呀！我的天哪，简直太厉害了呀！有些人做平板支撑才做1分40秒，他已经运动了15年了呀。然后呢？ 哎呀，幸亏有导播老师啊支撑我，不然我就要出演播室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 plank 的动作做得越标准，反而对你的时间持续性越有提高。 嗯， 是 因为首先你的各部分力量都在使劲，比如说臀部啊、腰部啊都在使劲。其实我前面刚开始，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做了，但是我觉得我最开始的那2分钟感觉就。刷一下就过去了，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那是因为做的不标准，而旁边的我做的非常的标准。 有吗？我有看到你做的根本没有我标准，好吧？ 喜雅看我，他非常不专心的在做运动。 他做的很标准。 真正累的时候，其实是从5分钟以后开始累的，那时候有点达到极限了。但是因为，那时候腿开始抖了嘛。 我看到了。 然后我就加强了腿部力量，把腿一直在用那个肌肉去控制它腿部， 会有点借力，对不对？ 对对对，一定要借力的，包括这个臀部夹紧，其实对你做 plank 延长时间会很有帮助的。 是的， 你真的很拼，明明只是好好的上个班，非要给自己找这种事儿。所以能，你现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在坚持训练吗？ 对对对，我有经常去健身房。我最喜欢骑动感单车了。 哦，所以现在还有没有在针对做肌肉的一些力量训练？ 还少一些吧，可能 有腹肌可以秀吗？ 只有一块可以，真的真的已经没有腹肌了。 哇哇哇哇哇！哎呦， 还好。 哎，所以你现在是单身吗？ 还可以、啊。 孩子都好大了，好吧，还单身。 我还以为你专门进来就是为了做一个征婚广告。 没有没有，征婚我就上别的节目了。 很棒很棒很棒， 很棒哦！ 大家把这个奖杯送给那个我们的导播老师。 那你来做一个颁奖吧。 不不，你看你想要谁？3位当中的哪位亲自颁奖给你？ 最专业的人士，好吧，最专业的教练， 好啊， 来颁，好吧， 来来来， 我会很开心的。 泽华他拒绝你给他颁奖，我本来想 Q 一下，说 没关系， 你可以走个秀给他颁个奖。 他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你看做1分40秒的，给我做了7分半，哎，快8分钟的人颁奖， 来， 给一下镜头这么难忘的一瞬间。 好。 也恭喜，这是我们陶德梦工厂的健身环节，包括之前我们节目的 1.0 版本女神百分百健身环节开播以来到现在为止，做平板支撑时间最长的人，就是我们导播老师。 希望有人可以挑战我的记录。 对，以后我们会告诉之后来的嘉宾，他们可能压力会很大。今天挑战的时间是7分40秒。 你忘记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吗？三个月之后你要翻番哦。三个月之后就是五月份。 三个月之后，五一过后，你可不可以比7分40秒更久时间？ 我觉得我可以的。 你要立 flag 了，来吧。 我最起码回到最开始的那个平均水平，好吧，14分钟。怎么样？ 14分钟。 现场表演。 哇哦！ 你确定不要8分钟就好了吗？ 14分钟，好吧，先 double 一下。 好，平板支撑14分钟的挑战，三个月之后，所以也需要这三个月之中，我们的导播老师高阳可以，怎么说，可以有一个更进步的一个训练。才可以达到，因为14分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是 好的，你的风光已经够了，你可以出去了。 你可以出去了， 真的是很气人， 一直赖着不走，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吗？因为今天桃子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立的 flag， 三个月之后呢，桃子要挑战的是1分50秒，而高阳要挑战的是14分钟。 你说他什么意思？为什么连我们导播老师都对嘉宾这么不友善？ 真的， 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还专门挑他给自己颁奖？ 对呀、 啊， 这就是 在暗讽、啊、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导播老师正好把我着拨了一下，是吧？ 所以今天节目真的是非常开心。我们最后一个时段本来也是要教大家做一些关于核心方面的训练，然后呢很碰巧，真的是突发情况，我们导播老师说他可以来挑战这个平板支撑超长时间的一个挑战，也是通过这个挑战来跟大家讲说，平时做一个核心一直保持核心力量的一个训练，其实对身体非常重要，包括对于孕妇，包括对于男人来说都很重要，能给你的 是， 因为你想为什么这块肌肉叫核心力量嘛，就是你做任何动作它都可以支撑住你的全身，是非常就是最厉害的一块肌肉。 我是不会告诉大家我现在把手伸直然后撑到椅背上，我的手在抖的。 真的吗？ 我只做了2分半哟。但是我觉得这个运动很好的一点是过年的时候可以跟家人一起来做，然后包括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时候， 对， 然后可以做比赛， 对呀、啊， 或者是谁输了做惩罚， 是， 对不对？还挺有意思的。 可以是这样，比如说因为回家可能难避免不了要喝酒，所以可以比如说 喝酒之后或者玩什么游戏，然后就用平板支撑来代替。 是的呀、 对呀、所以泽华，你马上即将要生病的你现在就要回家去养病了吗？ 对啊， 明天胳膊还会酸一整天。我最后在节目结束之前想问泽华一个问题、在三个月之后你要不要挑战5分钟？ 不要。 3分钟？ 不要。 3分钟？ 不要。 你今天是2分40秒、2分半，那2分40秒好不好？ 为什么非要我挑战嘞？ 因为你 我今天本来就是被挑战的呀。 真的吗？ 对呀、但是三个月之后我愿意跟他们一起，我们可以做导 Remy 三个人并排。 我觉得三个月之后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一定能做到5分钟，因为今天你说了你已经有点要生病了，今天状态并不是很好。 那就三个月后再见了，朋友们。 好了，所以今天我们很有正能量的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咯，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那您即将接下来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也谢谢桃子今天在现场给我们讲了她很励志的健身经历，也感谢桃子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孕期很适合孕妇做的动作。 毕竟今天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健身的节目了，在这里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健身小组也提前祝大家狗年大吉，旺旺旺 旺旺旺，春节快乐，也希望大家看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春节稍微吃的时候悠着点，毕竟之后都是要还的。 是的，狗年之后我们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拜拜。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活力 Music 节目。 是。